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六，农历6月22，今天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随着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到来，近期华北地区降水强度大，局地性强，累积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北京空气相对湿度趋于饱和。本周北京多阵性降雨，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中午前后请大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居家或外出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多补充水分，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上，由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选育的鲜食玉米新类型甜味糯品种金科糯768和香味糯品种金黄糯269正式亮相，在以往糯玉米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甜味和玉米香味，丰富了本市鲜食玉米新品类，也为市民餐桌带来新选择。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密云水库启动预泄洪，北京市水务局提醒市民远离河道。北京56处易积水点、80多处地质灾害易发路段，降雨期间全程盯控。第四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密云番茄等新品将在本届进博会首发首秀。2021年北京长城文化节八达岭长城高峰论坛举行。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本周密云水库启动预泄洪水工作，初始下泄流量为每秒45立方米，市水务局提醒市民要远离河道，确保安全。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七月份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密云水库流域降雨频次高，汇水多，已累计来水4.97亿立方米，同比去年水库蓄水量增加6.35亿立方米。当前密云水库入库流量为每秒122立方米，水库水位仍会缓慢上涨。根据对本市主汛区降雨情况分析，后续还将有几次强降雨过程。按照海河流域超标洪水防御预案及2021年北京市密云水库超标洪水防御预案，根据当前汛情研判，经报请市政府同意，市水务局采取小流量预泄分级调度模式，实施预泄调度，初始下泄流量为每秒45立方米。流出较多库容调蓄后期洪水，并根据后期降雨来水情况调整调度方案。市水务局已经会同沿河各区严格落实水库调度规程，加强泄洪期间河道水情信息通报、堤防巡查和人员管控，发现险情要及时处置，确保行洪安全。密云水库泄洪放水期间，涉及的潮河、白河、潮白河等河道水流量大、流速急，河岸态势不稳定，也提醒广大市民要远离河道。进入汛期以来，北京地区降水量明显高于往年。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保障汛期北京道路安全畅通，保证市民能够正常出行，交通行业提升响应级别，特别是100多座普通公路下凹式立交桥和73个泵站等重点部位，值守抽排落实到具体单位和具体人头，同时确保降雨期间全市56处易积水点和80多个公路地质灾害易发生路段全程有人盯控。

全球口腔行业排名前三的企业首次齐聚医疗展区，全球前三大快递企业也将在服贸展区集体亮相。 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八达岭长城高峰论坛于7月26号在北京市延庆区开幕。八达岭长城高峰论坛作为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的重要部分，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家背景下长城文化遗产价值的保护与开发、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下的长城文化经济带构建、沿线文旅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为长城文化高层次多角度交流搭建了平台。论坛以保护、传承、发展、共生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的长城保护与发展为主题，由主题论坛、平行论坛、围炉夜话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全国长城沿线9省市17个地区代表齐聚长城脚下归水河畔，共同为长城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贡献宝贵经验和心得。说到长城文化的推广，就在7月27号，长城之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宣传推广活动暨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年度活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行。河北省拥有山海关、金山岭、角山、大镜门等著名的长城景观，活动现场以视频形式全面展现了长城河北段的亮点，上线了由河北省文旅厅在全国率先打造的可以观看、可以阅读、可以体验、可以感悟、可以游购的可阅读长城数字云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通过 VR 全景、数字建模、智能导览、手绘地图及图文视频等形式，全面展示河北省境内长城重要点段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结构、非遗民俗、诗词歌赋及食宿住行等内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感受长城的文化魅力和雄伟壮丽。此外，多位业内专家还在活动上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话题讨论，还举行了京津冀车友自驾游长城发车仪式，37辆自驾车用4天时间穿越河北壮美太行、坝上草原等热门旅游目的地。 大美金郊，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继续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各项准备按计划推进中。7月26号下午，本台记者探访北京地铁的环球度假区站，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既降低了建筑能耗，又增加了城市绿化空间。乘客出站后步行大约700米就可以到达园区入口，目前车站已具备使用条件。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层，八根伞状钢柱支撑起屋顶，天窗和玻璃幕墙通透明亮。车站以梦幻为主题，融入水墨画来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钢结构屋顶分种植区及采光区，种植区达10000多平方米。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说， 与环球度假区景区绿化呢是融为一体，是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车站一共为2层，地面层是站厅层，地下一层是站台层，是双岛式站台。 环球度假区站是八通线南延和7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两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大约48000多平方米，站厅最多能够容纳6000-7000人左右。刘露莎介绍， 车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北侧是5个出入口，其中有3个进站、2个出站，南侧呢有1个出入口是可进可出。车站一共设置了82个闸机，从车站北广场 B 地口出站，经过它的安检测温，首先到达它的城市大道，大概是700米缓冲区，才可以到达环球园区入口处，最快7-8分钟就能走到了。 目前环球度假区站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已到位，设备设施都已调试完毕，具备使用条件。刘露莎表示， 两边站台都设有卫生间，也有母婴室，联合了属地派出所、公交总队和治安支队，做了一个针对突发事件的一个大客流实战进行了演练。前期车站已经做了2次的保洁，预计后期在开通的时候做一次深度保洁，为环球度假区站开通已经做好了良好的运营准备工作。 就在上周末，朝阳区亮马河正式通船了， 市民乘上一叶轻舟，可以从燕莎桥前往 1.8 公里外的朝阳公园，一览璀璨夜色。亮马河全长11公里，源自东直门外的东北护城河，一路向东流，最终汇入灞河。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进入新世纪后，亮马河畔的居住区、商业综合体打着滚的向上翻，污水入河，亮马河也渐渐从清澈见底变成了脏臭的排水沟，昔日成群的鱼虾也几乎绝迹。就在2016年，朝阳区启动了亮马河全线治污工程，通过沿线截污、河底清淤、种植水草等多种方式提升河流水质。另外，河道中还增加了水体爆气设施，可以实现河道水体上下循环，增加水内氧气，为鱼类生长繁殖提供了条件。就在去年，治理后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亮相，起点为香河园路，经三里屯、左家庄、麦子店街道和朝阳公园，终点到东四环北路，水岸全长 5.57 公里，面积为80万平方米，其中水面面积16万平方米，绿化面积64万平方米。近年来，朝阳区持续开展治污攻坚和环境治理，让市民有机会乘上扁舟亲水赏景。如今文艺范儿和烟火气息交织在亮马河的水岸之间，也成为朝阳区文化国际化大尺度绿化的生动写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在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镇通州国际种业园开幕了。本届鲜食玉米节汇集了北京及周边地区86个鲜食玉米新品种进行集中种植展示，针对市民需要，邀请业内专家和市民代表对新品种进行现场品鉴，推选最受市民欢迎的鲜食玉米新品种，同时也结合每个品种田间实际种植表现，为农户推荐所需品种。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近些年北京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情况如何，又推出了哪些新品种，一起来听一听。 觉得非常糯，非常甜，比我平时吃的玉米好吃。 十岁的小姑娘何柳怡在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现场品尝到糯玉米新品种后连连称赞，而和她有相同感受的市民不在少数。 浓脱糯423，我觉得挺好的，它不是特别甜，也不是您糯的特别是腻那种感觉，吃了一根还想吃第二根， 主要甜度高，还是比较嫩，感觉比自己买的好吃。 通过鲜食玉米节的形式，让专家和市民代表可以近距离品尝打分，选出口感好受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粮食作物科高级农艺师裴志超介绍。 今天呢是咱们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那么这个节呢，我们在通州区的余家坞的通州种业园呢，种了咱们北京或者咱们全国比较好的一些新的品种，种了80多个。然后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节的现场呢，有大概40多个品种正式在试采期。然后我们安排了这40多个品种的现场的品鉴打分，我们选了15位专家为我们的甜玉米、甜加糯玉米和这个糯玉米三类玉米打分。另外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参会的市民，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评委，我们就选了3个指标：是不是好看，是甜是糯，然后呢好吃不好吃，让大家能够最直观的选出自己喜欢的品种。 我们评价鲜食玉米的这个品种好不好，我们大概从哪几个维度来评价呢？ 如果要是专业组的评选呢，就是平常我们做品种筛选实验的比较专业的评选呢，大概从这个果穗的外观，然后呢它的这个包叶的紧实度啊，它的颜色呀，这是外观是一类。然后呢会打开包叶之后呢，看果穗的这个穗行啊，包括饱满不饱满啊，这些。另外呢还要蒸煮完了之后要看它的口感，比如说是甜度啊、糯性啊、皮的薄厚啊、柔嫩程度啊，这些，这个大概有10多项指标，这个是有国家的这个行业标准的。但是今天因为是鲜食玉米节，所以我们对市民开放的普通的标准就，对市民开放的标准就非常简单，就是第一个是你看它长得好看不好看，第二呢您吃着它好吃不好吃，是不是甜或者是糯，然后好吃不好吃，我们就选了3个指标：是不是好看，是甜是糯，然后呢好吃不好吃，让大家能够最直观的选出自己喜欢的品种。 随着北京市委市政府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力度的增大和调转节政策的逐步发力，北京市玉米种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传统籽粒青苎为主的常规玉米生产基础上，鲜食玉米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裴志超表示，打造鲜食玉米节可以为种植户选种育种和消费者了解产品特性搭建桥梁。 最初的目的呢，是针对我们北京的这个种植户还有这个消费者，因为毕竟是一个节庆活动吧。种植户呢，今天在我们田间，我们给他制作了小册子，每个品种的详细说明都有，田间有现场的表现，在这儿呢也可以吃到它的这个口感。种植户呢，我们叫看和选种，你看着我们这个植株，这个禾苗，您可以选您喜欢的品种，这是我们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职能，面向种植户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鲜食玉米节嘛，面向北京市民，市民现在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端了，就是他越来越希望吃到更好更健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征集了这个最新的最好的品种，通过我们种植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知道我们最近这几年鲜食玉米的品种的变化，好的品种的口感是什么，让市民呢能够现场呢直接感受到这个。现在我们这些品种呢，你比如说通过这个有一些社区社群团购啊，还有电商的方式都可以购买到，另外呢在北京的商超也可以见到越来越多我们北京自产的鲜食玉米了。 在活动现场，由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选育的鲜食玉米新类型，在以往的水果玉米和田家糯玉米品类基础上，甜味糯金科糯768和香味糯金黄糯269正式亮相发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九然介绍了这两个品种的特性。 这两个呢是非常有特色的，金科糯768呢我们叫甜味糯，跟田家糯还不一样。田家糯是在一个穗上既有甜玉米籽粒又有糯玉米籽粒两种口味的籽粒，3:1随机分配，3/4是糯，1/4是甜，在一个穗上随机分布。但是这个768呢，它是叫甜味糯，就是说它是糯玉米，但是糯玉米呢，这糯里边呢有一定的甜度了，甜味了。你比如咱普通的糯玉米，它这个甜度用那个糖度一测是一般6-7左右，而这个能达到10以上。那个269叫香味糯，带有那个香味儿。很多人啊，就是特别是年岁比较大一点的，像我这种年纪60岁以上那个，他这个小时候吃那个玉米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吃玉米也很难得呢，带着这种香味儿的玉米。后来那个哎，他老觉得这个香味儿呢好像不如那时候那浓，那我们就是哎专门要选出糯中带香味儿的这样玉米，找回小时候那个玉米那个味道。 第七届鲜食玉米节现场，新发地玉米流通商有玉米大王之称的李中岳认真地品尝着每一个鲜食玉米品种。他说自己是带着任务来的， 看一些好的品种，哪些更适合咱北京消费者，选点好的品种在咱们新发地流通。好的也不少，你比如说农林院玉米研究中心赵主任研发的金科诺336 768，那个是332，有我看了有4-5个品种都是非常好的，也适合咱们在新发地包括咱们的生鲜超市在流通。 近年来，我市科研单位育种企业选育出一批以农科育368、农科诺336等为代表的田家糯型新品种，和以京白田456、京科田608、斯达田221等为代表的水果型甜玉米新品种，正在逐渐取代原有的京科诺2000、京科田183等传统品种，成为目前我市种植的主栽品种。上述高品质鲜食玉米在北京种植比例逐年增加。和2015年相比，田家糯玉米在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9.1%，水果型甜玉米在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8.1%。除了传统黄色玉米，近些年还有很多紫色玉米丰富了北京市鲜食玉米新品类，为市民餐桌带来新的选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九然介绍， 这些年的育种又有这个高花青素的紫色的，实际上是花青素，它也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它这个抗氧化非常好的，像这个花青素这些营养可以加在任何一品种上，就是把这个不同那个优良的性状聚合在一起，比如甜糯花青素，甚至现在我们还有这个高叶酸的。 而育种专家的育种方向也反映和迎合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经营玉米产业多年的玉米大王李中岳表示，近些年消费者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每天在北京市场有200吨的销售量，市民比较喜欢的，老年人喜欢的糯玉米比较多，年轻人还是喜欢甜玉米，因为现在咱们的品种五花八门，你像那个是糯的，花青素比较多的，这336里头高叶酸的，等于多元化了。 据了解，北京鲜食玉米主要分布在房山、大兴、密云等区，种植面积从2015年开始以每年10%到15%的增幅在恢复性增长。2020年鲜食玉米种植面积突破3.5万亩，预计2021年种植面积将继续稳中有升。高端优质鲜食玉米，也就是水果型、田家糯型，约占种植面积的30%以上，正逐渐成为种植者的首选。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产品品质，结合鲜食玉米节、鲜食玉米进社区等宣传活动，鲜食玉米的概念也正逐渐深入市民心中。未来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加大，北京市鲜食玉米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粉嫩的大桃是夏日限定水果，现在正是吃桃的季节。不论是娇嫩的黄桃、爆汁的水蜜桃，还是嘎嘣脆的油桃，都有不少的拥趸粉丝。但您知道怎么样才能挑上一颗上乘的甜桃吗？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就给您支支招。在日前的压髻山蟠桃会上，甜桃王擂台赛是蟠桃会的重头戏，桃农们带着自家现摘的大桃前来一较高下。参赛的大桃被切开一角，用专业的仪器测出糖度。今年的甜桃王中，蟠桃含糖量为19.1度，油桃20.7度，圆桃14.1度。资深果农表示，熟透的大桃比较难储存、难运输，因此采摘时呢要留有成熟度的余量。而参赛的大桃呢是当天从枝头摘下，十成熟，风味自然不同。怎么样可以挑到好吃的大桃呢？参赛的果农表示有3个秘诀。第一，就是颜色深红。一棵桃树顶部1/3的桃子着光时间长，颜色转为深红，味道也自然更甜。第二，就是果皮发亮。不管是毛桃还是油桃，果皮呢有光泽甚至发亮，味道才会更甜。第三呢，就是没有裂口。有裂口的桃子甜度会降低，但是表皮上呢有点斑点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强烈的光照就会导致斑点，这样的果子味道反而更好。所以如果您去市场上挑选大桃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三点帮助您挑到好吃又甜的大桃。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关注北京市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成立，用文化、科技、生态等为休闲农业赋能，也欢迎您到时收听。了解热点新闻，也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